经济走出幼谷。信报社评， 呢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较早前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华翠街对出。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洪水桥嘅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上城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就喺石埗村附近。大埔的丁角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丁角路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的慢线封闭，影响到现在比较车多，龙尾就在下坑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好， 喂又嚟啦，一个礼拜湾区生活一小时，咁啊，旅发局咧早前系有新一轮嘅想你游香港，咁啊，想你同埋我都有得游啦，只要市民咧本地消费咧个额度够啦，咁啊就喺11月22号起咧就可以报名啦，咁啊又想你游又想你住啦，咁啊我唔知 PC 想你游定想你住啊，定还是两样都想啊？ 我两样都想啊，不过每一次都好失望，因为每一次都抽唔到， 系要揿。又努力啲啦，俾心机啦， 系啊！ 咁啊，嚟紧嗰一轮啊，26号咧又有呢个想你住啦。咁啊，想你住今次啊，劲160间啲酒店参加，即系全港160间，比过往咧参加嘅一啲酒店咧就再多啲啦个数目。 我相信应该都系因为疫情 放缓啲啦， 放缓啲啦，好多酒店都由疫情一啲 防疫酒店变翻啲正常酒店。 系啊，冇错。 除此之外，佢有啲新酒店加入嘅，嗰啲系啱啱落成嘅，譬如喺黄竹坑嗰个公园啦，有个新酒店，嗱、哦、你都系酒店狂嚟噶嘛，你去咗未先？ 我未啊， 但系咪 plan 会有机会咧？ 即系咁，当你有一个会籍嘅时候咧、啊，你就会谂，哎，点样去煲翻个会籍啦？咁、 啊、 所以咧就会集中咗喺一两间酒店。 酒店嗰度， 但系咧最近睇翻个 apps 嘅时候咧，又系、啊、喂。咦，那個品牌的酒店多了很多間喎，香港，咦，都挺有趣的，所以 係啊，咁大家又坐下分啦。如果即係呢啲著數嘅嘢，你自己先啦，問 PC 啦。但與此同時，就見到今次都多了很多新的酒店咁樣。咁我同你度未有細路仔啦，咁有細路仔啲家長有陣時禮拜六日咧都真係喜歡 station 嘅，因為比方說嚟緊會涼啲咧，咁嗰啲恆温泳池咧好受歡迎啊。 係 啲細路仔咧，譬如暑假學咗游水咧，咁佢有幾個月唔游咧，啲家長讲啊， 佢唔识游噶啦，忘记咗噶啦咁样。咁咧就要搵呢啲恒温嘅泳池咧，俾啲小朋友放下电啊，游下水。啲家长咧就喺旁边啲 jacuzzi 啊，嗰啲按摩嗰啲水疗嗰啲咧就按住摩。咁啊啲僆仔放电啊，玩水游水啊咁样咯。 不过我其实有个咁嘅习惯嘅，因为其实咧我通常你都知道我哋会去到唔同嘅地方做 event 啊嘛。咁我就会谂啊，如果我星期六做 event 咧，我就通常星期日咧都会喺附近咧。即系 book 翻间酒店，夜晚就住嘅， 系啊，咁样舒舒服服啦，塌塌条条啲 啦。因为咧，我就会觉得，既然喺嗰度做完嘢，不如轻轻松松又喺嗰度睇下有啲咩食，然之后放下假，咁跟住然之后休息一下，跟住先再翻工，咁都几好嘅。 系，我成日都话啱啱疫情開始嘅時候，咪好興 staycation 嘅。 係啊， 咁啊，媽咪同我講啦，即係我媽咪同我講，點解你哋啲後生仔咁中意 staycation 啊？有屋企唔住啊，住酒店咁樣咁樣講啊。跟住我啊秒回咗一句，我同佢講我話：阿媽，酒店有人執房啊嘛，唔係呢個講笑啫。咁當然，即係今時今日都有好多唔同嘅酒店都有啲優惠啦。咁透過呢個旅發局咧，你會知道更加多。咁大家詳情就上網站嗰度自己及下咯。 不過咁我自己都會提一提啦。最近其實都好多網上騙案，所以大家都唔好太貪小便宜啦。 啱啦， 咁都要留意清楚。 呢啲想你住咧，就係 一定啱嘅 惠民嘢嚟嘅。咁大家自己密切留意住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早晨，又一集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PC 早晨啊， 早晨啊， 今日继续请嚟咧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副主席啦，周光耀啊 ，Tony 同我哋分享嘅 ，Tony 早晨啊， 早晨， 上集咧好 political 嘅，讲啲商业嘢啦，今集咧讲啲生活嘢，咁啊，即系通常我哋请啲嘉宾嚟咧，嗰、那个卡片咧啲 title 好多嘅，咁样，咁除咗上市公司个部件我唔讲啦，另外就仲有一个 title 咧就是、江门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嘅执行会长，咁啊。嗱，就即係好定點啦，因為灣區入面咁多個城市，我成日都想發掘一下啊，江門揾個專家嚟講下 先。呢、這個真係好少講。 好啦，咁啊 ，Tony 喺度啦，咁啊 ，Tony 嗱，交俾你去講呢個地方啦，即係其實喺生活圈啦，以至可能係香港人去到即係食買玩旅遊都可以講下，即係方方面面，我哋做個江門面面觀啦。咁啊，交俾你去講啦，唔該。 好啊，好好啊。咁啊首先我講一講我講講頭先你講嗰個 title 先嚇，江門外商投資企業會咧，其實呢個會咧就成立咗好耐噶啦。咁咧就呢個會就係吸納一啲咧外商翻入嚟嘅。點解我想特登講呢一個會嗰、那個個定位咧？其實同江門咧，我諗你都知道，佢大灣區嚟講咧，佢係橋鄉之都啊。咁啊好多華僑嘅，咁大部分以前啲華僑好多時候去咗美國啊，或者。其他可能一帶一路嘅國家咁樣，咁以前其實好早嚟講就江門咧就以前我諗喺香港大部分認識咧應該係新會嘅，咁認識新會就唔多唔少都會認識其中我想講嘅就係陳皮啦，係 我媽咪個鄉下都係新會啊，係、哦、啊，即係亦都係江門啦，即係意思就係咁樣講。 我認識呢個新會係一樣嘢嘅啫， 係咪啊？ 温泉 系嘛，系啊， 会啊，系咁啊，咁其实而家咧，江门市底下咧，我都想介绍少少地缘嘅嘢啦。咁佢就有三区四市，咁啊区嚟讲，江门市底下咧就有个叫逢江区啦， 系， 跟住亦都有个叫江海区啦，咁啊，跟住就新会啦， 系， 咁咧四市系乜嘢咧？就开平。 系 恩平，跟住台山， 系 同埋學山， 哦， 咁就有咁多嘅嘢，咁每个区都有唔同嘅定点嘅，咁譬如如果我成日讲啊，如果你想去玩嘅，其实好多人咧就会偏咗去食嗰边，食咧就应该。我應該覺得新會食嘅應該最多啦， 有咩耍家先？ 江門嘅涼瓜咧，或者苦瓜啦，即係雷公座，咁係特別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咧，都可以翻去江門度食呢一個，即係其實江門特產嚟嘅呢個。除咗陳皮之外咧，就其實道遠涼瓜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嘢啦。呢、這個江海，江海區咧其實係一個。高端科技嘅一個高新技術嘅， 算唔算係 CBD 啦？已經係即係個高新金融區，屬於江門就係喺你頭先講個區域。 其實嗰個區域係咩咧？佢嗰度係有一個輕軌站，咁就叫江門東站。咁嗰度咧其實就係、是、市政府咧就係、是、銳意咧就係、是、發展一啲嘅譬如 一啲做新能源啊、新材料啊呢啲新產業嘅嘢咯， 係集中發展嘅一個區域啦， 集中發展嘅一樣嘢嚟。咁其實每個區都有呢啲公司或者企業嘅，咁、但係高新區嘅定位就係咁啦。咁就算你講一啲創科園啊或者橋夢園嗰啲，都應該都係擺咗喺呢啲地方。 係 好啦，咁固然再去遠少少，譬如台山咁， 係 台山就係海鮮㗎啦，係係啦。 休閒啦、啊，我直情會形容台山係一個， 即係絕對係一個咧，即係度假勝地啦， 冇錯。 即係香港嚟講咧，大部分人認識台山咧， 係 除咗台山話比較特別之外咧，就係、是、台山蠔啦。 係啊， 即係你會見到咧，有時打邊爐咧，去街市買咧就係、是、台山蠔嘅， 係、 特別大隻嘅。咁、所以如果你講飲食咧，基本上我只不過講咗好少片嘅嘢。咁但係江門，如果你喺飲食嗰度咧，其實都已經好多咁啊、包括一啲即係我想講嘅另外一樣嘢，就係除咗飲飲食食咧，佢都有好多創新嘅嘢。不過包括即係其中一間做得好大嘅公司啦，叫中創新行，都啱啱落即係其實都已經落户咗江門。都係做新嘅能源嘅嘢啦，做電池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叫做雙碳實驗室嘅。 哦， 就同科技大學合辦嘅。 香港科技大學 係啦，其實佢就喺應該喺講廣州嗰間科技大學，即係其實都係分校啦。 係啊係啊， 咁就係研發一啲雙碳相關嘅嘢。咁你知內地做綠色就做得好， 依家 ESG 啊主概念啦、主旋律啦，同埋碳中和啦， 綠色經濟 啦，就算你頭先講嗰間公司咁轉翻上市都係即係做啲鋰電池，其實都係想面向即係電能車啦，即係都係走一啲低碳嘅生活啦。PC 係電能車。你啊，講緊你係駕駛者嚟噶嘛？ 冇錯， 你都受惠其中，好唔好揸啊架車？ 非常好， 非常好揸， 非常好。 睇下可唔可以電能車慢慢一步一步普及啦。 希望。 內地呢啲資源或者想發展嘅領域都好多啊！我又幾估唔到啊！頭先阿 Tony 講咗一啲創科領域咧，我哋成日諗住創科啊，一定係前海啦、橫琴啦咁樣啊，唔係、啊，即係有陣時我哋都會即係再喺灣區其他城市都慢慢有啲定點項目喎，係嘛？ 冇錯，江門。其實本身都有好多創科園，我基本上如果冇記錯，應該係我去過嗰度，起碼有三個到四個。 哇！ 咁其實佢有唔同嘅階段嘅，有啲階段咧係好初創，係我哋即係因為我都係做投資啦，有啲係 seed round 嘅， 係 有啲咧係差唔多去到 series。A 加噶啦， 哇！ 即系都唔系都早期，不过就系已经系有 revenue 噶啦。咁所以 咁呢个好重要，你下下都同我讲话，即系虽然系 unicorn 系啦，虽然 unicorn 个个都即系年年都未有盈利噶，咁样即系有阵时交代唔到噶嘛，系咪先？同董事又好，即系同股民都交代唔到噶嘛，系咪先？ 咁所以你喺我心目中咧，我觉得江门嗰个创业员做得出色。嘅地方系因为佢分隔咗你唔同阶段嘅人， 系 因为有我见过有啲城市啊， 系 所有 run 嘅人都喺晒入边，咁咧就会好，即系你就会好乱啦吓。包括我谂你都知道，香港都有一啲嘅员都系有呢个相当嘅情况喺度。咁所以我觉得分隔咗佢咧，有啲乜嘢好处咧？佢哋会拼凑到啲嘢出嚟。原来我系需要你嗰啲嘢。大家就會做咗， 即係部件化咯。 冇錯，冇錯。即係我都即係如果關於一啲可能後生真係想去做創業啊，唔係就業啊，咁我覺得係真係，尤其是係研發做研發嗰一班咧，其實喺嗰、那個環境嚟講咧，係好啱做研發嘅。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嗰陣時咧Silicon Valley 咧，其實都唔係好。發達嘅現在嘅 係 一片荒，即係我可以講係一片荒涼啦。但係就正正就係嗰個咁嘅環境，嗰、個咁嘅氛圍咧，大家係好 chill 去過緊一啲可能了無人煙嘅地方， 即係得閒射下籃球先咁樣，可能開罐嘢飲嚟飲下，討論下人生先。原來可以咁樣優化自己嘅生活喎，咁樣係嘛？ 我有印象，我以前都係過來做嘢啦。佢哋即係可能國內嘅一啲朋友咧，佢好有創意，我自己覺得點解咧？可能尤其是可能以前叫做ODM 或者 OBM 嘅時候咧。講緊好多都係自家工廠啊！啲工廠咧，你知一 講到工廠就離唔開生產線，究竟啲生產線啲機器點樣做嘅咧？基本上你講得出咧，佢就會幫你諗辦法去達到你想要嘅效果。 係啊， 所以我自己覺得，其實我哋國內嘅一啲朋友不斷去創新緊唔同嘅機器啦，或者優化緊唔同嘅機器。能夠達到的一些效果，其實都挺有趣的。 是啊，我估個技術含量真的與日俱升的，老實說，即是講遠一點，譬如即是現在那些、叫做醫療機械人手臂，你都知道，哇，香港都有一兩間上市，哇，都很好厲害啦。即是舊時就這些就外國或者美國的專利，現在已經不是他國的一些、叫做特別的優勢，即是有時啲技術含量真係提高咗好多。 喺呢方面咧，我自己都有投資呢方面嘅嘢。其實咧，我想講咧，內地咧正正有啲公司咧喺嗰個手術機械人呢個評審裏面，有啲好有一兩間公司咧 係 評審係嗰張證啊， 係 優於一個真人醫生嘅，佢嗰個效果 係啊， 係 which is 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即係大家都唔係好清楚，但係其實。我想係將呢啲咁嘅事情咧，係話翻俾呢個香港或者亞洲啲人知啦。因為其實我當時睇佢張證嘅時候咧，佢 apply 嘅時候咧，佢個鋭意就係我唔係要普通機械人嘅張證。係 啊， 嗰張證係好犀利， 即係要有專業嘅認可咯。講真，即係你唔係話白啲咁樣講，唔係話我俾咗機械人做醫療事故就賴個機械人啦咁樣。而我真係想確定個手術嘅成功率有 99.99% 或者完全相安無事，每個心瓣嘅手術都做到 very good 咁樣咯。 其實佢哋睇緊嗰個嘢咧，就係成功率固然都要睇啦，但係佢哋仲睇得遠少少。就係我幫你做完手術，嗱呢樣嘢係我覺得內地嘅科學家好叻嘅一樣嘢。我係。幫你做緊手術嘅時候咧，我就睇下你幾多日可以康復。 哦， 我頭先講嘅嗰個機械人， 係 骨科機械人， 嗯， 兩日就可以落床。 哇 哇， 好厲害啊！呢、這個真係個醫療系統嗰個進步啦，即係個進程亦都唔係口講出嚟，有曬國際認可文憑，即係唔係話我自己講我係世界第一，我係勁嘅咁樣，即係絕對唔係啊！ 因為內地嘅呢啲醫療公司咧，好多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同你講，佢哋申請嘅臨床咧，三個地方嘅中國、澳洲、美國，佢哋一次過申請三個嘅， 係 嚇咁，所以基本上你話喺認證嗰方面咧，係完全冇問題嘅，同埋。有一隻藥咧叫做 PD-1，即係我舊年咧我試過做過一個叫做少少嘅調查啦， 係 全球嘅 PD-1 呢隻藥，我冇記錯係差不多一半係中國嘅發明家發明。 是啊，因为即是个医疗的技术含量啦，以至创科技术含量呢，即是与日俱升，因为那样东西是医疗 technology 来的嘛，即是那样东西两样东西结合的，即是不是说做药就做药，现在有很多 biotech 啊成，其实内地真的很先进啊。Tony 真的跟你讲，由江门我们食买玩头先讲啲烧鹅食烧鸡，跟住去到头先讲到即是叫做机械人手臂咁样，即是做医疗项目，都未讲到将中山啊即係點樣去同江門去比類比啊，以至大家諗一啲退休嘅城市可以考慮埋江門。我真係有機會，即係要你講多啲呢個項目啊嚇。 哦，好嘅， 好嘛。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嘅副主席啦，周光耀啦 ，Tony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多謝 Tony， 多謝。 我真係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多謝曬 ，thank you。 好嘅，好嘅。 我們要大聲唱。展开你的翅膀，你的香气开场，想着你一直在有多高，活得多漂亮。用力爱过一场，用力拼过一场，那一首歌才会如此难忘。陪你历经真心，陪你乘风破浪，多年。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批大约77万剂伏必泰二价疫苗到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市民听日起预约接种第四剂新冠疫苗时，可选择伏必泰二价疫苗。下个月一号，下个星期四正式开打。当日起以即日丑到接种中心打第四针，亦都可以选择接种二价疫苗。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二价疫苗作为第四剂疫苗的选择，优先接种群组包括50岁以上人士、18至49岁在院舍或者医疗机构工作有高暴露性的人士，以及12至17岁免疫力弱的青少年。至于12岁以下人士，就暂时不建议打第四针。杨何培恩又认为，目前一老一幼的接种率未如理想，希望家长听从医生建议，尽快为子女接种。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4,90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405宗确诊和31,504宗无症状感染，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病例方面，广东仍然占最多的8,396宗，包括991宗确诊和7,405宗无症状感染。北京新增2,595宗本土个案，包括586宗确诊和2,009宗无症状感染。另外，重庆新增7,721宗本土个案，包括199宗确诊和7,522宗无症状感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禁止批准进口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的新电讯设备，认为这些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委员会表示，已经通过禁止销售或者进口被认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最终规则。根据委员会的声明，相关行动将会影响到大华技术、杭州海康威视和海能达通讯这三间公司。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相关事宜的时候，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污蔑抹黑和无理打压。中国政府将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早前亦都说，华为等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受限，原因是个别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封锁打压，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亦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造成严重干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下个星期后期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码头围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江苏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浙江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的丁角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丁角路去返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封了慢线，影响到而家丁角路去返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就车多，龙尾在下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s go，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和特别能奉献的拼搏精神，剧组六百多人，全剧跨越中国多地实景拍摄。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一对我哋经常都会着到嘅袜，点解个价钱都会相差咁远呢？ 咁第一当然系质料啦，咁佢可以有30%嘅棉啊，或者可以去到100%嘅棉，仲有其他就系可能系 polyester 啊咁样。第二样去 dictate 个价钱，当然系个 design 啦。袜嘅 design 上面再加故事性嘅设计咧，其实就可以迎合到多啲客群唔同嘅需要。 要学识多啲扮靓贴纸，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有冇留意下今届世界杯咁啊？ 有啊，有啲入波都几靓噶。 讲起入波，今集上帝之手决战 VAR 会讲下世界杯史上一个好快出现嘅入球。 另外又会讲下关于球员受伤嘅问题。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原落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再起跑。自己冲过终点 线。四年一度世界杯又开锣啦，咁啊 PC 咁有冇响应下睇下世界杯啊？ 都有嘅， 有 嘅， 系咁样都睇下啦。 系啊，冇错、啊，我见到阿 Sam 哥出场啦。 系 Sam 哥，系啊， 系啊， 即系好似吴镇宇嗰个嚟自墨西哥， 墨西哥冇错。 朋友仔，睇下有冇机会啊？你又上我屋企，我又上你屋企睇下波啦。 好、 啊，系啊，咁啊有排玩嘅世界杯呢、這个题目会不断喺呢个节目发酵住啊？点解咧？去到12月18日嘅，你而家都系11月尾咋，都未到12月頭啊。 不过我觉得今年世界杯真系好多好惊人嘅结果出现咗、 哦，一啲啲啫，一啲啲啫，系啊，即系你想同我一齐 recap 下赛果， 不得了、 啊！见你而家都踢翻波，你好似好熟波噶嘛？我预闻其场你讲先， 唔系嘅，咦，我哋见到好多冠军球队啦，即系咦，都 有啲足招嘅情况， 情况下都有失利。 你想讲阿根廷啦，咁啊，网络传嚟一张照片就系阿根廷咧输咗波之后咧，有球迷咧就一夜抌爆咗部电视，直情裂开咗啦个 mon 系，嬲得滞咁样。啊，不过咧，藉住世界杯都有啲嘢可以同你分享喎。咁啊，当然唔系赛果啦，亦都唔系自己心水嗰队系边一队。嗱、一阵先讲俾你听，一阵中意自己中意边一队，反而咧就想同你讲下啦。啊，有啲球迷咧其实都几疯狂噶、我睇到咧北京咧一个球迷咧真系咧暂时咧停咗自己份工，跟住咧将自己嘅积蓄咧用晒。就係睇咧呢個球王美斯咧嘅最後探戈，咁啊呢位26歲嘅北京年輕人咧、姑且叫佢阿豪先啦，咁有全名嘅咁啊，呢位咧年輕人咧就真係哇，即係又坐車去成都，跟住又跟住又過多過再搭飛機咁樣去到即係叫做中亞嘅地方啦，即係卡塔爾啦，咁去睇波啦，咁啊用好多錢，你知。 知唔知道一張世界杯波飞普通啫，即係依家未入到十六强啊八强，几多钱一张啊？你估？ 咦，我有冇留意？ 估 万零蚊啦， 系万零蚊系最靓嗰啲位啦。普通基本坐到山顶嗰啲都二三千蚊，系啦，哇，二三千蚊真系唔平。同埋咧，我都试过喺卡塔尔转机啊嘛。咁咧，卡塔尔咧真系个几富裕嘅国家嚟，老实 讲。咁你有冇坐嗰间航空公司啊？ 我就系坐嗰间航空公司先喺嗰度转机啊。 我好想试一试。 佢咧个转机，我喺多哈转机嘅嗰次，跟住之后飞欧洲。我讲下自己少少航空体验。首先咧落到去个机场嗰度咧，已经好多唔同嘅叫奢侈品牌啦，即系专门店啦，因为佢哋都系金雕玉砌出嚟嘅，大家都明白呢啲產油國啊、中東地區。咁第二嗰樣嘢係咩咧？啊，我哋等轉機嘅時候咧，佢咧請我哋食飯，咁即係請嘅嗰餐係。咁有咩揀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咖喱飯揀咯。我記得嗰餐咖喱飯咧好好食噶，係可以俾你無限添飯啦、無限食咁樣個，即係食到飽為止咯。即你諗下都幾富裕，所以呢間航空公司咧貴為全球咧。头十大个头 top three 咧系 有原因嘅， 咁但系调翻转头咧，你喺嗰度如果唔食佢嗰啲免费饭咧，其他嘢就好贵，贵得好紧要。咁所以咧，你话喂，如果作为球迷，点解话喂要停咗份工或者要用好多毕生嘅积蓄去睇美斯？第一，阿根廷啲波飞可能又贵啲啦。第二嗰样嘢就系佢唔系买一张噶嘛。佢諗住阿根廷係不斷進級噶嘛，咁佢會買埋進級之後嗰啲波飛啦，係咪先？咁好啦，再者住宿啦、食咧，嗱，如果喺卡塔爾咧食一個飯啊 ，lunch 咁為之計啦，即係譬如可能雞髀沙律加兩殼白飯啦，其實咧個價錢咧都大概七啊幾百蚊港紙，你再配以嘢飲咧，大概$100一餐咁樣。我頭先講嗰種係食啲超級基本嘅嘢喎，等於係香港食緊個快餐 A、快餐 B， 三零四啊蚊咗。你咁香港係咩咧？香港已經好貴啊啲嘢， 係啦， 卡塔爾就要再貴啲咁樣啦。 我都期待有機會去。卡塔爾嘅，因為我覺得咧，好想睇到嗰度嘅車係啲乜嘢啊！係啊， 係啊，你都車定車華係啲咩先？ 即 係車華嘅生活， 汽車係啊，嗰度嘅汽車連架的士都唔同啲嘅。 係啊， 係啊，不過我又咁睇啊，我睇世界盃咧，我會突然間聯想一個情景啦，就係因為我哋都。知道啦，嚟緊會去投世博啦，我上集都有講過。會唔會考慮將世界盃喺灣區發生？我成日都會諗呢個問題。 這個就奇想少少嘅，老實講。係 啦， 跟住我又不無可能。 我都再期待多一個畫面嘅。如果喺灣區發生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個當年晉級制噶嘛？ 係啊， 係啊。咦，咁係國家隊定係港隊咧？ 呢啲咁複雜嘅問題，唔好交俾我哋諗啦。作為球迷都係想睇場好波啫。 冇錯。 你自己有冇心水隊伍啊？今年世界盃？ 有嘅，都有嘅，都系紅色衫嗰啲啦。 紅色衫嗰啲 啊， 即係中意。係我咧就中意葡萄牙嘅，其實今年 咦係咯， 葡萄牙嘅中前場線我自己好中意啦，即係曼城同埋曼聯嘅一個混合體啦，同埋即係斯洛拿度啦，咁啊同曼聯又解咗約啦，咁啊咁會唔會專心世界盃咧？ 係啊，同埋係咪退休之戰咧？ 係啦，因為兩個都係最後探過，其實 last stand 即係講緊梅西啦，同埋呢個斯朗都係國家隊基本上最後嘅旅程啦，咁樣。咁啊，大家享受下足球嘅文化啦，足球嘅熱度啦，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有時間咧多啲休息，因為大家一定係瞓得少噶啦。無論喺咩時區搞世界盃，大家都要捱眼瞓嘅，呢個係定律嚟噶啦。 冇錯。 好，聽只歌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再纷扰，过往那夕照，雨后了，陨落了，季节也已变，这病态已蔓延，暗处累到过，发现到最后我 只剩低一个，然而无人可更改这乐观的信仰。如孤花总有日丰收的倔强，烽烟不会永久侵占这一张，微光终会遇上。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又无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或骂，如海阔担忧吗，也不需要害怕。让冷雨被热血劝退，对抗着挫折就醉。过去便过去，别再顾我寄居。前方风光明媚，丛林山野绿幽千里，哪里亦有会遇上的你，能假想也是美。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更无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或骂，如海阔担忧吗，再不需要害怕。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我哋翻嚟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你有冇一个求职嘅烦恼啊？ 哦，咁啊冇啦，好耐冇见过工啦，我都。 哦，我都冇，不过 我其实好中意见工噶。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见工咧， 一听到见工， 我中意倾偈。 唔系，因为听到见工啦，即系我同你有稳定职业啊，有啲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即系比较飘泊啲嘅。讲真，即系虽然失业率有回落嘅迹象，但系都未达至全民就业啦。咁同埋与此同时，就系一样嘢就系咁讲真，呢两年香港真系唔太好景嘅，即系 冇错， 金啊、股啊、楼啊，大家都好明显反映得到。咁啊，希望来年好一啲啦。咁啊，当今年真系喂唔好啦，唔好啦，唔紧要。咁2023年好咪得咯，开始慢慢好翻个十年，咁啊正啦。咁啊，好啦，但系建工方面，你今日有啲神秘嘅技巧教下我哋系咪啊？ 唔系，其实咧，其实原因系咁嘅。今日咧有一个今日嘅日子好好啦。今日咧10:30咧去到6:00咧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嘅展览厅啊，3G。咧将会有一个香港青年湾港就业嘅招聘博览会， 哦，几好呢个，因为其实咧之前嗰大概一个月到啦，就喺亚洲博览馆咧，其实咧已经有大概10科技咧，嗰啲10科技，嗱我费事申报啦，嗰10科技全部都系一啲内地嘅上市公司，而系一啲显赫嘅名字嘅。 咁咧，佢系招募紧啲人才咧，唔系前线人才嚟嘅，佢啊真系抢紧人才同埋抢紧科技。咁嗱，嗰一样嘢咧，我已经觉得啊几好喎、啊。咁再加埋 PC， 你头先讲呢个咧，我觉得大家有多啲唔同嘅出路。 同埋咧，我哋都留意咧，好多时候招聘会咧嘅人工咧，可能都唔系话好好或者好靓仔嘅。 哦，一开始 first step 嘅意思系， 但系咧。我哋今次咧都見到佢咧用啲乜嘢嚟去做一啲招來， 做咩理由咧？新層樓俾你係咪？ 招來咧，講緊資深嘅高層職位咧係五至七萬啦，三至五萬嘅中層咧全部都有係招聘嘅在列嘅，有超過120間企業同埋4000多個職位咧，去俾大家去睇啦。 哦，咁幾好啊！4000多個職位，咁大家個選擇會多啲。有冇講話個職業面向係啲咩層面嗱？等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喂，我原先係科研人員嚟嘅，啱唔啱先？我做前線嘅，我做 sales 做銷售嘅，又得唔得先？咁 當然有啦，咁當然有公共事業啦，係啦，即係喺有興趣投身喺我哋嘅一啲政府部門啦，或者一啲制服團隊裏面咧都可以嘅。 哦， 跟住另外銀行啦、法律服務啦、會計啦、金融啦、資訊科技啦、一個信息傳遞啦。跟住計算機服務啦，軟件嘅開發啦，生物嘅醫藥啦，中醫啦，教育啦，製造建造咧，全部都有。 哇！這個真係好多樣性，你可唔可以講多次這個叫做就職博覽個名叫咩名？ 係香港青年灣港就業招聘博覽。 係啊，嗱，你慢慢講都啱嘅 PC， 因為咧等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即係如果真係有需要，即係唔係個個都有份工噶嘛？想揾工喎，或者有啲畢業生可能畢咗業一段時間未揾到工喎，咁樣咁可能真係去碰碰運氣咁樣。當然你話大家即係翻去灣區嗰個發展又。再同啲管理層或者人哋請咗你就即係大家再好好咁去討論下咯。 係啊，所以睇下大家嘅需要，覺得邊一份工最適合到自己，可以不妨去睇下。因為我哋見到咧，基本上邊啲公司我哋就唔方便講啦，因為裡面有太多上市公司喺裡面啦。 係啊，我一定避開啊。你講我都話，我都費事，我都會咩㗎啦，我都唔搭嘴㗎啦啊咁樣。總之大家咧就揾到份好工啊，跟住再揾到份好嘅人工。咁啊，人生就係通常都係咁啦，即係還回基本步啦，輕輕鬆鬆咁啊，希望都幫到大家啦。 沿路與你離合百次，捱到這天失所歧視，人人話我們很快完，卻跌撞自恥，就算碰壁無路再去，仍盡發志，榮耀這苦戀不失美事，千瘡百孔一起努力過，分手雖痛仍不可恥，無憾了吧，一起笑過煙花，並互相獲賞，最燦爛那傷疤，日後我們即使愛別人，這種不低頭留著也可尊送下個他，多彩的戰績完全無用嗎，風風火火總會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事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荼毒，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碰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逆掉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慎重。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 这爱不恋也罢，能何美在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自杀下了金沙，便做我。你也不顾做战吧，烟花虽化灰雨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不差，身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等我别怕。 往后时间咧，有机会都想啊，即系喺呢个节目咧，请一啲喺湾区入边。叫做做一啲人才培训，以至湾区入边一啲猎头公司， 冇错， 一啲代表，咁啊同你讲下，喂，究竟你想啊将个 resume 或者将个 profile 俾咗猎头公司啦，咁你个定点系湾区，但你适唔适合先？你有冇想法先？你挨叫做途程路远，你得唔得先？你个生活基调或者生活嘅基础设施，你又对唔对接得到？即系又去翻 PC 成日讲，喂，你个微信好有冇绑定某一啲嘅金融卡？你冇绑定嘅话，到时可能你连付费支付都搞 唔 掂，咁啊麻烦啦，系咪先？ 不过咁，如果你呢一刻就想听嘅话咧，其实咧呢个博览会里面咧都有四场嘅分享会嘅，咁分别系11:30同埋3:00，即系今日咧，即系要即刻准备要出门口啦。 咁啊，详情自己上网就了解多啲啦，好嘛？咁啊，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兴，多谢你， 多谢，拜拜。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天跑出空旷，这次寒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浅，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及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在一概不牵挂。就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只骆驼，这次寒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人格。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暖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吧。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吸线，一起看路归来。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度假。摆呀摆